正在发议论，忽看见迎面过来牦牛一帮，喘吁吁跟过一人，黑红的脸，细一看正是连长高大昌。有位战士高声嚷：嘿，还是咱们连长的寻常，不知他从哪里把这牛找到，若吃了它，真是又肥又嫩，味道香。连长，你在哪儿见着了老乡的面？连长说：没有啊，老乡们受骗都到山上去躲藏。那这牛，这牛是被丢在地里的，我临时把他们的主人当。说到此，连长传令，全连尽带在街道搜营，不准进房。过去仍不见老乡，他们转回庄忙。有人只急得嘟嘟囔囔。小刘说：连长，这军粮一点也没筹到，仅有的口粮也吃光，下一步咱该怎么办？领导得赶快拿主张。老高说：再坚持一下吧，先可以采些个野蘑充饥肠，虽说是三天三夜没见人来往，这米袋空断炊粮，可眼下正是收获的节令，遍地都是成熟的新粮，咱红军若是不把纪律讲，每个人一天能受上个几大光。可现在藏族兄弟受骗上当，撇下了成熟的庄稼逃出庄，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做榜样，来证明红军比白军就是强。一番话只说得众战士心情开朗，只觉得碗里的野菜分外香。这时候日落西山，天色晚，有一个藏族青年悄悄地进寨房，细查看见房门紧闭，挂着锁，战士们合衣就睡在树旁，地里的粮食没人动，村寨里安安静静很正常。这青年他若有所思，朝村外走，一抬头正碰上连长高大昌。高 连长，亲亲热热来问候，又递过来一支香烟，请他尝。那青年接过香烟，急忙问道：“牛在哪里？”连长说：“我把他们赶到了牛栏旁。”这青年见牦牛膘肥体壮，心里边的疑云呐全扫光。忽然间高连长只觉得天旋地也转，扑通通他身子一歪就摔在一旁。那青年忙上前把连长搀起，轻轻地捶背揉胸膛，无意之中触到干粮袋，啊，干瘪空无一粮。这青年心悸动，两眼含泪呀。青年紧紧握住了连长的手，红军呐、这买粮的事情我帮忙。高连长把筹粮的计划讲了一遍，那青年自报奋勇把响刀当。战士们星夜行军来到卢河岸，忽然间对面传来几声枪，原来是受骗的藏民守河口，想阻止红军过河去抽粮。响刀喊话，对面听不见，要强渡双方必定有伤亡，也只好抽些个人员随着青年去偷渡，大部分依然待命在路旁。一天一夜过去了，战士们饥肠辘辘脸色慌。高连长见附近的野菜全都挖尽，才决定摘些苞米叶子来煮汤。众战士刚把煮好的叶子盛进碗内，从前边走过来藏族老大娘老阿妈，在苞米地里转了一遍，见战士苞米叶子碗里装，这地里的苞米他们一颗也没动，老阿妈悲喜交加泪汪汪，急忙忙回去煮了锅苞米粒儿，二次来到战士的身旁，抢过碗来倒掉苞米叶，掏一碗新煮的苞米喷鼻香。战士们拉住了大娘说声多谢， 四五张递给大娘，两块白洋。这时候那青年执行完任务回到此地，见老人高高兴兴喊声娘。老阿妈拿出了白洋给儿子看，那青年接过了白洋来找高大昌。连长，这钱我们不能收下，留给红军来买枪，除掉豺狼和虎豹，早日把白匪消灭光。高连长把红军的纪律讲了一遍，又把钱如数递给藏族老大娘。误会消除，军民团结心花放，肩并肩挥连喜得丰收粮。大青年赶来了红军喂养的牦牛群，准备着为红军过草地托运军粮。众乡亲手捧哈达来慰问，送来了三把酥油与牛羊。藏族兄弟载歌载舞来相送，军民鱼水情意长，红军的传统记心 欣赏了张秋平先生演唱的这段《京韵大鼓酬军粮》，下边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小插曲儿，单弦名家刘秀梅老师啊演唱的一段《春景》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，要先暂告一个段落了。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，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，

从何来？庐山苍梧。 我不是东海蓝塔三更月，我不是山秀南京五夜风，我不是旅馆萧条清闲门，我不是兵马奔驰新大京，我不是放轻心累怀余恨，我不是我心心中少志成，既不然 最伤心一年一度离花房，从今后一见梨花一残情，我的飞沉香亭扑掉蜻蜓，再不能弯月楼头同弯月，再不能长生殿里住长生，我二人夜深私语到秦农处，你还说恩爱的夫妻世世同，到如今言犹在，二人何处？几度思量几痛情，窗儿外铃声儿断续着雨声等紧，房儿内残灯儿半灭那玉榻如冰，柔肠儿九转破节，破节欲断泪珠儿，千行万点万点痛苦，这君王你也无眠悲哀到笑，猛听得泪唤齐奏情 欣赏了骆老演唱的这段《剑阁闻铃》，下边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骆玉笙先生新时期的京韵大鼓作品，一首毛主席诗词《七律·送瘟神》。 远要看一千河，牛郎欲问问身是阴阳悲欢，安住世伯顺摇红雨随心，翻作了青山着意化为桥，天连五岭引出落君，欲何往？只传明珠照天上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，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.6兆赫。